您好，我是新 BB， 为您带来福建话新闻。水貂蓝灰出现名为 B1.1.529A 新冠变种毒株，我国政府宣布对明仔日起禁止前前往非洲七个国家的外籍访客入境我国，同时也禁止个人前往七个国家，分别为博茨瓦纳、南非、莱索托、莫桑比克、纳米比亚、津巴布韦以及苏威苏兰。卫生部长凯里扎马鲁丁发文告表示，对这个七个国家返回的我国公民和永久居民，不管是不是已经完成了疫苗接种，拢必须在指定的隔离中心接受隔离14日，不准拒绝隔离。部长讲，至今国内无出现该变种毒株病例，卫生部会继续监督最近的进展。凯里也透露，瑞国同意制定在树林诊疗所接种疫苗加强针的第一关价格，而相关的定价会在下星期公布。此外，伊表示该部门接批投保，指一款紧急投诉在无检查顾客的疫苗接种证明下，准顾客进入。截至今日中午12点，我国新增5501宗的新冠确诊病例，其中的25宗是境外输入病例，累计病例261440宗。今日有6664人康复，目前有519人在加护病院接受治疗，有267人需要穿开辅助器。马达加斯加行政议员陈勇正式揭晓。首席部长达杜斯·苏莱曼·穆罕默阿里将兼任经济策划、财政、土地、政府机构及宗教事务。马华·马杰扎亚奥林州议员为希心，将其委任为甲州团结社会发展消费人及人力主管行政议员。格里邦奥林州议员达杜林万方就无知名带来。另外，各大党艺人、州的议员、三木甘也伫名单内，主理非政府组织青年及体育的事务。公共服务局总监丹水穆罕默凯鲁呼吁公务员伫执行政府甲新政策的条规时，务必保持正面加开明的思维。伊讲改革甲改变相当重要，特别是伫工作时的定数加习惯，以便团队上面的服务无干呐未晓受影响，反而会当加以改善。伊指出，今时今日的公共服务伫面对后疫情的挑战，必须有战略的全面性运。天下老州3200名的青年主管人士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出动到州内各县在东北季候风期间协助受水灾影响的灾民。天下老州的青年体育加非政府组织发展委员会主席王苏凯里王阿布拉说，每个县将有大约有300到400名的志愿者提供服务，协助水灾的灾民，包括协助因前日做水灾流离的住处。另一方面，吉拉丹州国内贸易和消费人事务部办事处在各县已经为人民41例主要的批发商加53例的零售商，已做好准备应对水灾。办事处的主任阿兰·阿杜拉曼表示，这项措施通过水灾突发的事件计划落实，目的是确保在水灾期间的冬制品和必需品供应充足以及物价合理。沙拉瓦民主行动党将在沙拉瓦选举中角逐26日召集时，在该党今日率先公布当中的18名候选人。以上的福建卫视新闻是由吴玉英编辑。